即系随住呢个奥运会啊进入呢个白热化嘅阶段啊，虽然都未咁快白热住嘅，但系我哋把声啦，同埋我哋嘅精神状态已经系进入咗白热化嘅阶段 了。我想问白热化即系几时咧？ 即系好热咁样样啦，同埋好 唔系即系一般正常嘅情况之下，即系 白热化咪即系嗰嚿碳咧烧到 最劲， 烧到白白地， 系啦。 但 系我哋系咪咁我谂所谓嘅白热化赢都唔一样嘅， 系形容一种竞争运动或者事情嘅进行发展到最紧张激烈嘅状态，称之为白热化。 系啦，咁究竟 因为系指金属啊受热，去到一定嘅温度，你系 好似我系咁话，碳烧到受热咁上下。 系啦， 咁 啊，若望形容啫，佢又冇错嘅。 若望喺550度就会开始出现呢个状况，咁啊1300度就会出现白光咁样。 但系咧，我又觉得嗱，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因为咧，其实唔同嘅比赛会慢慢陆续咁举行噶嘛，咁咪即系有好多个白热化嘅阶段咯。 系啊， 系啊，所以就整个奥运奖牌排行榜亦都开始有 白 热 化 嘅 阶段。 系啦，咁所以咧，今晚有见及此咧，我哋咧留一留力先，因为咧，即系听到我把声有啲沙沙地啊，但系呢几晚系咁挨夜都唔系讲笑啊。咁我哋咧就转下第啲话题，因为成个世界仲有好多事发生紧嘅。咁啊，即系计咗上个星期嘅书展之后咧、 哦，我以为嗰个包添，我都未讲嗰个 包都未。 系 白热化嘅阶段。 阿一哥系咪好想讲个包啊？ 我唔系啊，我未有机会 我都未有机会，系啊，因为好忙啊，系啦。咁啊，我哋即系计咗书展之后咧，咁啊，紧接咧就通常都系书展一完就到呢个动漫展嘅， 一街都系、啊。 你哋有冇去过？其实 冇啊， 有以前有去过嘅，以前我谂早五六年前都会有去下动漫展嘅。 点解梁丽勤冇去过咧？ 我真系冇，我又冇乜， 系因为冇兴趣定系因为咩咧？ 动漫嘅兴趣咯，应该可以咁讲咧。即系我唔系话唔中意嘅，不过我又唔会话真系追啊嗰啲咯。所以我真系冇特别嘅呢个经验。但系反而咧，譬如今年我见得多咗嘅系咩咧？就系、是啊，唔系就系今年发生嘅，但系今年明显地我撞到嘅，可能出入嘅时间关系啦、哦，我撞多咗就 系 好多 cosplay 嘅朋友仔搭我搭火车嘅时候咧，好多我同好多动漫嘅人物一齐搭火车，我觉得系与有荣焉噶。 系咁啊，一哥，你身为潮界嘅尖端人物啊，你有冇玩过嗰啲 cosplay 嗰啲 啊？我冇玩过嘅， 你个样好似玩过咁样。 唔系系即系 Halloween 有试过，但都系买件可能蜘蛛侠风褛咁样扮下嘢咁样嘅。但我有个朋友啊。佢我唔知呢个嘅水分成分有几高啊？咁佢话咧，因为好多年前咧去呢个嘅动漫展，我唔知而家系咪啊？好多年前咧去嘅话，如果你系有 cosplay 嘅话咧，系可以免入场费嘅。 哦，但今年唔同咗啦嘛？ 唔知今年系咪唔同啦？咁然后咧，咁但系当年咧，佢话冇执得咁严嘅。咁佢咧就着咗一件嘅普通嘅一件花恤衫。即間條恤衫啦，一條牛仔褲啦，然後就咁行入去，咁要填 form 嘅，然後就填哦，究竟你cosplay 啲咩人啦？咁就cosplay高達上面嘅新智護星上面嘅居民咁樣。 然之後就你好咁樣。 高達入面嘅智護 星上面嘅居民。 哦，其實佢都係想唔使錢入場啫。 我唔知道成分有幾高啊，但佢話佢就順利入咗去。咁但後屘就即係執得嚴啲，你真係要講得清楚，要係邊個類型嘅動漫先至可以入去咁樣。 哦，係咩？哦， 咁但我就冇試過。 即因为如果你讲动漫或者 cosplay 咧，咁喺日本就非常非常之普遍，同埋大家咧都会好花心思，同埋整到好靓好靓啦。但系讲真，你今时今日嘅香港嘅朋友仔咧，其实佢哋嘅质素好高、啊，同埋佢哋俾心机打扮咧，无论男仔女仔，我记得我见到有一位咧就系佢上车，我见到咁点解会特别留意到佢咧？就系、是、除咗佢系几靓女之外咧，佢。是有一个人是护住在他旁边同他一起去的。咁我估可能他去到现场的时候仲有好多嘢要摆上身。咁你冇理由搭车的时候摆到成摞嘢喺个身嗰度㗎嘛。咁我特别留意到呢就是因为佢嗰件衫呢唔算係好 sexy, 但係呢你会见到个颈对落一个比较大幅的地方，佢连嗰啲位都化咗妆，佢画住啲嘢喺度，哦，好靓喎！ 我哋唔系几好意思望噶， 唔系咁佢直接行埋嚟，你就会见到。 你望唔紧要嘛？ 即系嗰个位，其实我觉得系个 detail 啊，即系而家大家追求 究竟还原度有几高？ 冇错啦，即系大家追求嗰样嘢，纯粹我净系笠个假发咁咪蓝色嘅咪凌波丽咯，咁即系已经唔系嗰回事啦。即系大家系每一样嘢，佢哋都做得好精准咯。 系咁啊，讲到动漫咧，其实我觉得我哋生于呢个。年代就好幸福嘅，因为譬如翻去我哋阿爸阿妈嗰个年代咧，其实佢哋唔会有动漫嘅一啲回忆嘅，因为譬如我阿爸阿妈嗰啲，佢细个唔会有呢啲睇，但我哋细细个咧就好有机会，因为有卡通片睇啦，咁跟住就有漫 漫畫書睇啦。咁所以我諗咧，喺我哋唔同嘅年代咧，總有咧1、3、5、7、9本咧經典嘅漫畫啊，或者嗰啲動漫咧，就影響到我哋好深噶。一哥你。 我想回應翻上個星期四老中青嘅題目啊，係因為上我有小弟即係逢星期四老中青嘅 fans 嚟，係啊係啊，咁佢講起呢個嘅亞記嘅一啲動畫， 即係睇過啲睇電視嘅嘢， 同埋阿近第一首歌係播一休小和尚噶嘛， 咁嗰個係機靈小和尚， 機靈小和尚，咁然後咧個個都話有睇有睇過，然後就問咁見唔見入邊嘅情節，但大家又唔係好記得咁樣， 淨係記得佢打坐喺度啦，咁然之後咧就隻手指要喺個頭殼。 转圈，同埋佢有只嗰个落雨咧，有只嗰只用咗好似羽毛球嗰只嘢咧，就挂 晴天娃娃， 晴天娃 娃，睇都睇到 boss 啊！ 系啦，我哋以前成日扮噶嘛，我哋又谂一谂先，笃笃笃笃， 系啦，因为佢系有笃笃声，所以我哋就扮谂嘢嘅时候，就自己喺度笃笃笃。 系系，咁我好，因为我想回应就系佢一讲完之后，其实我脑海入边浮现咗一个古仔咧。是我如果冇記錯就是呢個機靈小和尚入面嘅其中一個情節嚟嘅，我好深印象，我覺得嘩真係好聰明啊， 佢一樣真係聰明啊。 咁你話說呢，佢就係、是代表寺廟同皇宮入面嘅廚師進行呢個嘅飲食即係烹飪比賽咁樣啦，咁就要煮嘢食呢俾入面嗰啲可能皇親國戚去即係品嚐，咁然後睇邊個贏咗，可能你當一定有呢啲賭注，就係可能你贏咗嘅話咧，就可以補得翻間 寺廟，係 啦，咁有呢啲嘢啦，咁但係呢啲枝節嘢，咁咧喺嗰個烹飪嘅過程，佢哋都喺度諗緊究竟點同人哋嗰啲皇室嘅或者皇宮入邊嘅廚師去鬥，因為人哋嗰啲全部啲高端嘅食材啊，或者個烹飪技巧會勁過你好多噶嘛，同埋咧硬係對面咧會有一個嗰啲壞心眼嘅人啊，即係喺度陰陰濕濕望住一休啊，然後就話：我哋唔可以俾佢奸計得逞嘅。然後咧，咁我記得咧個情節就係佢喺度煮緊嘅時候咧，咁嗰個對面個奸人咧就偷偷地行過去扮問一休嘢。 然之后落咗啲嘢落去， 冇错啦，就系落咗好多盐落去啊，系落咗好多嘅食盐，咁然后咧，其中一个一休嘅朋友就话吓，要落咗盐，即系本身以为落毒啊嘛，咁但系原来落盐啫，咁有咩问题啊咁样，咁原来咧就话咧喺嗰个年代嘅皇室背景咧， 就咸死你，咸死你，咸死你咁啊， 因为佢哋系觉得以清淡为优雅，以清淡为好食，咁但系我啲嘢已经煮好晒，同埋落咗咁多盐，咁点算咧？咁呢个时候一休小和尚 就动脑筋啦， 系啦，就动脑筋， 即系坐喺度打坐啦， 坐喺度打坐，系啦，就笃笃笃笃笃笃，得放心交俾我。咁佢做咗啲咩咧？佢咧就行去隔篱嗰度，偷偷地喺个农场嗰度咧，就打开个牛棚，然后放咗啲牛出嚟，然后啲牛咧就喺嗰个比赛嘅场地嗰度咧就捣乱，咁啲皇亲国戚咧就要跑啊逃命啊咁样啦。咁究竟？最尾咁，然後大家一段嘅風波完咗之後咧，咁然後就以為冇事啦，咁然後大家就去食品嚐嗰個比賽啦。咁果然即係嗰個叫皇室嘅嘢好好食。咁但係第二轉食一休嘅嘢時候咧，啲人覺得哇仲好食啊！點解咧？就因為大家啱啱運動完啦、 出咗汗， 出咗汗，要食翻啲鹹嘅嘢。 其實好啱數喎，即係連嗰啲咧，即係身體嗰個鈣啊，唔係鈣嗰個叫鈉嘅流失，佢都計埋落去喎。 係啊，佢就話因為喺即係以前嗰年代，佢哋皇親國戚可能唔使點做嘢，所以就食啲清淡嘢會得啱數啲。如果俾佢運動完啊！咁就可以食翻啲鹹嘢，就覺得我哋啲嘢啱食啦。 運動員啦，亦都會係出現喺奧運 㗎。哎呀，係啊，唔該曬。唔 係，我記得呢個嘅情節。 你講開咧，我又記得另外一個一休嘅情節，因為咧一休咧就好似頭先阿一哥咁樣講，其實所有嘢咧都係有得解嘅，即係佢唔會無端端咧整個爛 get 俾你咧就搞掂件事啊，即係好似我咁啦嚇，做乜望住我啫？咁又或者係佢唔會話禮橫節曲亂咁講大話嗰啲咁啦。咁但係咧，我真係睇過一個咧，因為一休解決唔到嗰個問題，於是乎咧，佢就真係用咗一啲叫做少少嘅 旁門左道， 嗰類又未係咁負面嘅，即係總之咧， 耍點小聰明， 同你玩食字啦，同你玩食字啊，食咗嗰樣嘢，因為咧，我唔記得咗佢究竟係邊一個人咧，要佢咁樣，即係要佢解決，即係掉個疑難出嚟，咁總之咧就係話，我要聽日一定要落雨，你俾個你一定要。 好似有睇嗰啲集 喎，係啦，你一定要做到聽日落雨咁樣啦。咁但係以前即係一休嗰啲年代，你唔可以話咩放啲唔知咩上天跟住咧，就令到佢落雨，冇呢啲噶嘛。咁佢就咧不停喺度篤篤篤篤篤咗好多次。咁然之後最後嘅嗰一次咧，佢話佢諗到啦。咁大家咧都唔知點樣咧，即係究竟點樣咧？莫非喺上面淋盆水落嚟咁樣嗰啲？ 咁然后到第二日啦，哇，阳光普照、啊， 系， 咁点算咧？咁然后咧，一休咧就爬咗啊，好似话讲到明就系话唔准淋水嘅， 系系， 咁然之后咧，一休咧就爬咗上屋顶，然后咧就将好多糖果咧就摆咗喺个桶里面，就喺个屋顶上面倒咗啲糖果落去，沿住个屋顶就跌落地下，咁然后咧。佢嘅解釋係咩呢？因為日文咧糖咧同雨咧係一樣發音嘅， 食屎一休 係啦，係、啦。於是咧， 真係鬼馬啦！ 其實因為咧，我嗰陣因為你唔識日文噶嘛，小朋友咁咧，我好記得佢嗰句對白，即係佢點樣翻譯啊？佢話糖果又叫做雨果啊！ 哦， 咁所以咧就咁樣咧，就等於啲雨咧就係落落嚟啦咁樣咯。呢、這個我就好深印象 哦。哦，所以有句英文叫 candy ring 啊嘛。 是不是 真的？是啊 ,Candy Ring 咪就落雨咯。 Candy Crush。 唔該曬啊。 我淨係識。 哇你哋好勁啊。其實呢一休小和尚入面呢我只係記得呢、這個經理小和尚入面只係記得一休和尚同埋頭先嗰個娃娃嘅啫、 啊。 其他嘢呢你哋可以記得返啲情節出嚟真係好。 係其實都係特別一兩集啊。係 啊少少囉。因為佢每一日都解決問題嘅時候未必個個你都會好深印象。 係啊同埋我記得亞記其實都真係買咗好多即係我嗰個年代啊都有一段時間有好多好出名嘅卡通片嘅，即係如果你話回顧翻，即係例如我嗰年代有個叫《索斯機械獸》啊， 《 遊戲王》啊，甚至《One Piece》即係《海賊王》，其實都係喺亞記開始睇先。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咁跟住當然後屘逐漸可能佢有其他嘅政策啊，或者性先至慢慢冇。我好記得咧有一套叫《爆裂戰士藍寶》嘅嘢嘅。但我唔記得個劇情嘅啦，我就記得佢 通邪牌嘅名字， 我就記得佢出招嗰下咧，就係其中一隻怪獸咧會彈下聲，哦，然後就打落個地下，然後嗰招叫天動地搖拳咁樣啦。咁真係呢個名嘅，即係我冇嘅。咁然後我記得我同我細佬兩個人就喺度扮變身，然後就用天動地搖拳打落屋企個瓷磚地嗰度，然後就喺度扮。 跟住哎呀好痛啊咁啊！ 咁啊今日咧其實有一套即係漫畫咧，好想講喺我細個嘅年代咧。其实咧，我系好后期咧先睇，真系接触漫画书嘅。因为咧，即系首先去到唔知中学三年班，我先知道有呢个世界有漫画书呢样嘢啦。以前我净系睇卡通片嘅。咁啊，第一，我谂我第一本拿上手睇嘅漫画书咧，其实就并唔系大家可能估到咩足球小将啊、龙珠啊、圣斗士，而系呢一本啊。我是看呢本，有个原因好特别下嘅，即系都被奉为咧近呢五十年入边咧其中一套吓，即系日本最风魔嘅漫画。 咦，你癫？ 有原因嘅。 本应打999可以求助，无奈你不是在迟都伤害我，我到底惊慌什么？为了分居只好请你来坐，谁料你竟挟持他当陪坐，如将一巴掌刮我。知了电脑杂志旧信合照护照上有一个电脑欠你这么多，叫他帮手也太绝吧，让我欣赏他怎羞辱我。就当不属我，麻木去受你最后冲击一趟，怕什么？恶见佢为情的搏火，原来伤痛最恶，不必去躲。或者他好特别需要炫耀，无奈我的劫后余生都配掉，宁愿以后不见了。给你大我欲我对我爱我话我问我一切事情已了结清楚，我只想祷告看命运还能想得出怎亏待我。我住到花区河， 求你最后冲击一趟破什么我坚拒为情地搏火原来想懂罪我不必去躲 好，啱啱听完咧就古巨基嘅《双追人》啊，亦都系因为呢套漫画咧就而命名嘅。 我成日捞乱 双飞人咩？ 我估你就讲呢个啊。 喂，点解咧？快讲啊！因为 都真系一个漫画嘅名嚟噶。 系咁啊！话说当年咧，我系未接触过漫画书嘅。咁喺我身边咧，就有一位比我年长嘅哥哥咧，佢就话：伟恒，呢啲好嘢嚟嘅。咁佢系咩咧？佢专系咧收藏好多。当时称之为十八禁的漫画， 山天女福星那些， 即是类似那些、 哦、山天女福星不 是十八禁，他有一套、啊、叫 不是对小朋友来说都挺性感、啊、 或者有一套叫《奥透明人间》，大家 search 一下、哦、有一套叫《泪眼杀星》、 哦、 即是后来呢、啊、Sam 哥好像改编了叫《红墙飞龙》的、哦、类似、啊、而这套相当中都是的，因为他又有他很 wild、啊、又有些很暴力的东西，他借给我看，哇正啊，我当时以为漫画书只是记了，因为他还有一套叫《北斗之拳》打到飞起的、 哦、 即全部都是这些很暴力、啊、很黑暗、啊、很多、 色情 那些，我就以为漫画书是这些来的、 哦、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有些这么正气的 《 龙珠》啊那些， 我看他那些都是正气的《双追人》，有没有看我看《筋肉人》 喂，讲了这么多先，转头回来继续有朱茵的访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特首李家超正在东盟访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怎样拿到东盟国家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他希望有些国家要看长远，不要看眼前，支持香港加入。崔建春在公署主持记者会的时候说，期望自己这一任内和特区政府一起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早前通过的决定提出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被问到本港国安疑犯潜逃海外，外国又制裁本港官员的问题未来能不能够有效处理，崔建春说，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相比其他国家是善法良法，适合一国两制现状，反对个别国家犯安全化，动辄制裁本港人员和机构。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国家安全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全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宣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国家安全十八区大奖赛颁奖礼上，梁振英透过香港齐心基金会董事会主席邓尔邦代为读出贺词。梁振英说，只有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下，香港的经济才能够持续发展，市民才能够安居乐业。在当前世界局势不稳的情况下，香港作为最开放的城市，需要居安思危，确保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意大利剑击联会认为裁判在决赛中的裁决不可以接受，向国际剑联和国际奥委会提出正式抗议。

我哋就讲翻呢个演艺历程啦。咁啊，电影亦都系有无数。我想讲一部先，因为咧我头先同阿欣讲，我呢套戏其实我好中意，叫《风尘三侠》 啊。 风尘三侠咧，我觉得系奉为我哋嗰个年代啲男仔嘅经典嚟，因为咧佢有好多经典嘅对白，唔系好方便喺度讲啦。阿家辉哥突然间嗰啲冇讲啦。 唔系，咁佢首主题曲都不得了嘅。 系咁啊，《风尘三侠》咧就嗰个年代真系实在太美好。 呢部都系我好中意嘅 UFO 嘅年代嘅戏咧，好美好个世界。咁啊，你诶系啊，做阿朝伟哥嘅妹妹， 系啦， 猪猪。咁你暗恋阿家辉哥嘅， 系啦。因为由细睇到佢哋，即系睇住佢哋大。 你突然间长大咗， 系啊，突然间长大咗，接受唔到。 好中意呢个戏， 即系其实真系几有趣 嘅。好睇啊！我会攞翻出嚟睇嘅《风尘三侠》。 呢部戏我好记得我哋个屋企系一间旧楼， 成日唱《珍宝》嗰个。 系啊系啊，嗰间旧楼。咁我好记得有一场戏，我哋相遇翻，我要起飞揽住阿朝伟哥，即系佢系我哥嘛。咁然后我哋喺嗰间，因为好热啊，嗰个夏天嚟嘅，我哋系冇冷气噶嘛，好热，我就记得好热，唔记得咗，但喺香港嚟嘅，唔知系咪湾仔咧？但系嗰部戏好有情调情怀啊， 系。 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好多唔同角色啊， 蛋哥嗰啲咧，冇珍珠啊，喂，同埋仲有周慧敏啊，即係有好多人。我仲記得嗰個電影海報咧，係你喺張床嗰度冚住張床， 即係 一個間一個一個間一個咁樣樣噶。 哦， 同埋有拍安妮啊嘛， 係 係啊，安妮係朝偉哥 嘅 唔知哎呀女朋友 定係 啦，即 係 霧水情人嗰啲劇格嗰啲啊， 係啊係啊， 好 多人呀，係啊，好有趣啊。 喂，而家要砌翻曬呢啲卡士出嚟都～真係相當之難度高 啊！我見大群人傻傻滾，專靠富人都處分。晚晚滿情人，床頭燈餐餐照，窮人知過癮。係我自醉抵得諗啊，鬼妹笨技難忘，那泰國國通都有我份。係我自醉快甩身啊，蘇州一個人，佢再靚最後始終終於冇下文。三更半夜成日腳韌韌，最愛兩頭騰床頭枕，揞親塊面成日有過癮。若你見到事不保，通知聲佢話佢聽朝一早起身即刻好提數。若你去到布吉島，島主更會話佢有個細路心口好早有毛。Jumbo 细佬咪嘈，听我话无谓大虾也系无谓大佬咪话唔系热切交布。 朝伟哥，我仲记得当年真系，欣欣我咪同你讲过呢单嘢。其实你当年拍咗一啲 MV 咧，都系奉为我 都记得 小朋友界嘅经典。其中有一首歌，如果冇记错，应该系一天一点。 系啊系啊系啊， 同又系同朝伟哥，你嗰个回眸噶。 其实关唔关事噶？关唔关《风尘三侠》？ 唔关事。 嘅 边个先噶？ 唔记得咗。 哦， 哇！嗰阵时嘅朝伟哥啱啱喺台湾发展，嗰执头发 系咪大家同期咧？咁上下咧？ 是咁上緊，因為93、94嗰啲啦，嗰隻碟，因為咧嗰隻碟有兩首歌好，一首叫《你是如此難 忘記》， 一首就《一天一點愛你》。阿朝偉哥嗰執頭髮同埋嗰堆須，同埋加埋你哋兩個嗰啲眼神，仲要 MV 成日搞慢鏡，好濕滯嗰啲，睇真係神魂顛倒。 佢都係我細個時候嘅偶像嚟㗎。 咁你睇佢咩咧？邊套戲你特別印象？ 梗係《新扎師兄》 啦。哎呀，係啊，呢個真係走唔甩。 韋小寶啦。 有冇緊張㗎？即係如果同呢啲咁 有㗎，同佢講嘢好細聲㗎，坐埋啲我自己又唔係好敢，又唔係即係係咯， 遠咗 又 聽唔到 佢阿妹啫。 我覺得佢真係好嗱，你真心我嗰陣時應該都哇，即係天下都係啲咁靚仔嘅人嘅。 佢眼神啊，幽默嘅眼神，我都贊同嘅。 係，真係，所以你同能夠同佢合作都係一件 係啊，都係開心嘅事。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 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天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剛才講開家輝就梁家輝啦，咁我地球上仲有另外一個家輝同你啦，喺另外一套電影裏面又有合作，好好睇。其實好多男孩子，即係電台，我身邊好多同事都好中意。啊，邊個同我講咧？ 一哥好中意㗎， 好似係一同我講，一定要問啦，賭俠1999。 哦，好 中意， 其實係啊，我覺得同佢係一個即係好，又係一個好好嘅對手嚟 啊！因為咧，我覺得譬如我自己睇，其實我睇咗好多次呢套， 又做我。 是啦，冇錯。 佢先背啲台詞嘅。 因為我覺得有趣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我有陣時候我覺得啊，你會唔會覺得好辛苦咧？喺演戲嘅過程裏面，因為咁你知張家輝喺度，即係佢喺度搞笑亂咁嚟，但係你係認真地去演噶嘛。係 啊 係 啊。 咁突然間有個人咁喺度搞嘅時候，可能你都會覺得好好笑喎。演緊嘅期間，你又要忍住，然之後你要繼續講你自己嘅對白。 係噶，佢係有佢獨有嘅嗰個節奏嘅。 係， 佢又唔係一定係砌出嚟噶。是啊，即因為有啲係要堆砌噶嘛，佢又唔係噶，佢又佢自己獨有嘅節奏噶。嗰部我記得，誒、哎、嗰部仲有啦，仲有啊劉華哥啦，哇華哥又係我細個嘅，又係即係偶像嚟噶啦。 係你細個就睇下劉德華先生嘅咩戲，令到你印象深刻咧？係啊， 吳姐烈英， 係啊係啊，烈英啊，係啊，烈英真 係 好。 係啊，所以。都好開心，我真係要佩服佢。佢阿劉德華阿華哥係一個非常之勤力嘅人，佢唔佢玩，佢咪一咳機就喺度舞劍，或者喺度唔知做啲乜嘢，總之佢 keep 住自己個 energy 唔跌。 Oh. 但係咧，突然間一當佢話我記得導演係阿晶哥， 係晶哥，晶哥。 咁咧就同阿晶，佢哋好 friend 嘛。晶啊唔得，我一定要恰幾耐啊？十分鐘。咁我就喺隔離啦，我已經死狗咁樣攤咗張床嗰度，因為即係拍戲啊，屋企有好多位，總之有位你就休息啦，你就匿埋瞓啦。咁我就即係瞓咗喺度噶啦。咁我聽佢十分鐘真係得咩？醒得到咩？我好多疑問喺個頭度，噔。點知真係十分鐘，佢真係醒翻， 仲要鬼打咁精神， 我使唔使 翻？喺度耍劍啦，又打翻到。 因為咧，佢即係其實咧，《盜俠1999》裏面其中有一場戲，我覺得好正，即係好浪漫嘅，就係你同阿華哥，即係咪華哥唔開心咁，然之後你就安慰佢咁樣啦。 前面嗰場 冇錯，前面嗰場戲嘅之前嗱，前面當然大家都不停即係歪帶再睇歪帶再睇啦。但係咧，之前咧就係你哋兩個未前面之前傾偈嗰下，華哥。有一下咧，就係因為你中意佢嘛，咁你向佢表白啦。跟住咧，華哥就話：，我大你咁多唔得嘅。咁然之後咧，佢就擰咗向左邊。 係。 咁然後咧，你喺呢一度嘅，跟住唔知點解唔得嘅，唔得嘅，一擰翻過嚟你嗰邊咧，就嘴啦兩個。跟住就開始前面。哇！我覺得呢一下好震撼啊，對我嚟講，我覺得好正。 一一話有咩咁震撼啫？ 我真係覺得好正，嗰下嘅一嘴，哇！好正啊，嗰個顏色。嗰個氣氛，我覺得做得好好喎。 佢咧係我拍咁多男女對手戲咧，係最 gentle 嘅一個男演員。 你講緊嘴嘅時候定 係？唔係嘴之後啊，即係佢係好照顧，佢係會 前面戲嘅時候， 前面完咗啦。咁講真，對一個演員，你實有呢啲即係其實尷尬 啊，係啊係啊。 但係佢會好好係即刻攞條毛巾嚟，佢遮住咗你先。 係。 冇噶，其他嗰啲 有你 冇噶。 大家可以抄翻朱茵曾經 同邊啲對手一齊？ 淨係得阿華哥，佢真係咁樣做。佢叫阿服裝啊依依即刻係圍住你先，然後佢先至自己處理自己，再圍住自己。即係佢係好，即係我好深印象，佢係好錫對手嘅一個 關照對 前輩又好，對手又好真係得佢咁啫喎！ 咁我想問咧，因為咧，即係嗱，講翻個前面戲先。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好難拍啊！呢啲戲，即係你哋喺度前面緊嘅時候，我就不停喺度諗，其實會唔會撞親咧？因為你哋喺個 sofa 又碌落地下，又有好多台啊咁嗰啲噶嘛。咁其實係會有危險嘅喎，我覺得。 都嗱，我記得咧呢一場戲，反而呢一集。中間嗰集我唔係好記得，即係咪有啲嘅你講戲有啲碌嚟碌去我記得，但係咧我好深印象咧就係呢場戲之前咧，佢叫阿晶哥，阿晶哥你過嚟，我哋三個啊，欣欣你過埋嚟，我做咩啊？我哋三個要簽一張嘢， 嚇 簽咩啊？阿華哥話，咁佢就寫我。刘德华、朱茵，呢场戏就唔可以，仲有王晶，呢场戏唔可以爱嚟做宣传。 哦，系， 哇！佢真系，我真系多谢佢、 照顾周到，真系系啊，系咪谂得好清晰？ 通常都净系攞呢啲， 梗系啦。 咁你知阿晶哥最叻系喺外导演， 系一定 最叻，即系边度买啊，边度咩最叻呢啲嘢噶嘛？佢又真系肯签、啊。咁佢又簽，我梗簽啦。所以咧，佢唔淨止保護自己，保護埋我。反而我呢一樣嘢咧，我就真係 好記得， 好記得。同埋佢係真係會同你夾嘅。會同你夾，然後又點點？ 哦，即係一陣間咧，我就會先我嘅動作咧就係咁樣啦。然之後咧就跟住你又點樣啦咁。 即係你會好放心啊！ 我第一次聽佢真係， 係啊， 係啊， 我 肯簽好嘢啊！真係， 係啊，晶哥又肯簽啊嘛！咁我 冇理由 簽啊， 冇理由晶哥肯簽㗎咁。 我都好半信半疑嘅嗰下，但係佢既然 係咪佢自己寫手字出嚟啊？你知阿華嗰張 佢寫，嗰張紙唔知去咗邊，總之留翻去啦。 唔係如果有手機影低佢咧，而家會係 嗰陣時未咁咩， 好精彩啊！係啊， 九係不得了， 係因為我覺得你哋三個都好 好睇啊， 都演得好。 我都好中意 張家輝就好得意，你真係有陣時你真係搞佢唔掂，我會覺得就係佢無啦啦走出嚟，可能佢只係做一個好小嘅動作，你已經想笑啦。咁但係你要同佢認真對戲， 真係天生嘅節奏。 我覺得你哋 好可惜，佢而家唔演呢啲戲。 我係又就想講，我諗佢應該啦。 佢講咗佢唔再做法國龍， 唔拍呢啲噶啦。 係啊，其實呢啲好睇。就算華哥都好少呢啲戲啦，而家即係做啲小混混啊，即係有陣時搞下笑啊。即係眨下眼啊嗰啲咧，其實我哋好最想睇呢啲。 係啊，家輝哥嗰種小混混係好獨到，係為佢嘅啫。 係佢啊，又騰雞又驚車， 係啊，好好笑 嘅。佢啲嘢係多自己度啊，定係即係即興啊，定係已經夾好咗嘅其實。 首先咧，佢真係有佢獨有嘅自己一套嘅夾，佢都夾嘅，但係 即係知唔知佢會出呢啲招啊，或者佢會做呢度嘅事前？知唔知定係埋位先做？ 唔一定 㗎，埋位先做，或者佢突然之間佢嚟料想做嘅啫。 係㗎， 哦， 唔一定，佢有啲會夾夾地，但係突然間佢有啲神來之筆又。 咁你會忍唔住笑㗎？你哋 有時都 好難，好難， 好難忍， 好難笑㗎。 係啊，但係愉快嘅，我又記得同佢合作好開心嘅。 而家我哋睇都好愉快， 好開心。 雖然已經係1999啊，大家記住，其實1998年。 點解有啲戲你可以咁樣 loop 嚟 loop 去幾十次咧？就係有個魅力喺度。 其實如果佢而家肯再演嘅 化骨龍。幾開心啊！ 都係一個好嘅， 同埋我諗最勁嘅地方就係，譬如我哋另一位主持阿一啦，咁其實佢同呢套戲差唔多大嘅啫嘛，但係佢都係奉為經典，即係佢都會覺得哇！啲嗰個年代真係好好睇， 都係睇嚟睇去係。 係啊， 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共享榮華，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 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百璧无瑕，行事即得坠落也。 咁当然仲有一套好想闻啦，就系呢套就系叫做《紫霞仙子》。 系《 西游记》咧，即系又系一个经典之中嘅经典啦。好啦，你对呢套戏有咩印象咧？ 呢套戏都系即系加速成长嘅，因为呢套戏系我第一套戏出外拍。 哦， 之前连羽绒服即系羽绒褛，我都唔知系乜嘢。 系， 哇，原来冻到咁噶！ 喺边度嚟噶？ 银川啊，银川系一笪咧，当时系好人烟， 即系荒芜， 气荒芜系啦，同埋系我记得系一个礼拜先得一班机定两班机嘅啫。 系， 系啊。仲要好似係轉機嘅，你去到嗰度嗰部戲嗱，因為咧事後咧就好多係特技化妝嘅，係用電腦啦，但嗰陣時仲係用人手化嘅， 係， 所以咧我記得 馬騮精個樣都係真係真係畫咁 嘅，真係畫嘅，真係三點鐘有人已經化緊妝噶啦。嗰部戲分上下集啦，我又係好中意個劇本，嚇阿 Jeff 啊導演啦，阿劉振偉揾我嘅時候。咁我睇個劇本，我就好中意紫霞仙子個角色，因為佢一人分析兩個 青霞同紫霞， 係啦，兩個角色，我覺得好有趣、好玩，亦都係我啱啱離開 TVB 第一部，即係第一部自己接嘅戲， 係 收啊收一部錢就拍兩部嗰啲咧， 係咩？咦，我唔知嗰啲。 哎呀， 唔係 套戲長啫， 即係唔係咁，即係。佢講係咁講啦，但係呢啲係呢個電影公司嘅處理手法啦，唔好理啦。但係呢部戲咧，我記得我有問導演，我話：咦，我話其實啊，蜘蛛精、白骨精，我要唔要去睇佢哋演啊？一個藍潔瑛，一個莫文蔚，你要唔要睇佢哋演？佢話：千祈唔好，你中意點演就點演。 哦，係啊， 係啊，劉振偉係一個好 free 嘅導演，你點演就點演啦。咁我咦，真係得咩？咁我咧就好幸運地咧，因為我係漫畫人嚟嘅，我係睇動漫漫畫嘅人嚟。 你真估佢唔到，又動漫又漫畫，跟住又中文喎，你真係犀利。 對我嚟講係一啲成長，到而家都有追嘅啲動漫。咁變咗咧，日本漫畫係我令我成長嘅，我都喺嗰度攞到好多嘅借鏡。譬如一啲劉振偉獨有嘅一啲嘅，因為劇本由佢寫嘛，佢嘅一啲嘅方法，例如佢叫我你唔使理嘅，你中意點演就點演，你唔使理佢哋。哦，真係得，真係可以唔使理咩？咁跟住我又，哦，原來可以咁樣。佢有啲係破格啲嘅嘢，咁阿星爺又係一啲破格，但係其實佢哋。度嘅時候唔破格嘅，我想講，好、 哦、 認真嘅度得，即係唔係玩住度嘅，好鬼認真。 呢套戲係感覺上都 拍出嚟好好認，即係好玩嘅啫。但係其實嗰個製作時候唔係 一絲不苟， 係一絲不苟嘅，係啊，即係鬧人多過笑嘅。嗰部戲我覺得係學識咗凍啦、出外啦、冇爸爸媽媽嘅 support 啦。哦，要自己照顧自己啦，食飯嘅時候要同啲烏蠅鬥快啦。因為我記得我哋食飯係點咧，上架大，佢開一架大車俾我哋食，嗰架大車咪搭載我哋開工嗰架車，又冇暖氣，又冇咩熱啊熱死你，凍啊凍死你，即係總之佢冇恆温嘅嚇。咁你喺嗰度食咧，嗰啲烏蠅就黐住曬喺嗰個。 車 頂嗰度，咁你咧揭一啖，食一啖，收翻埋，因為啲烏蠅會走埋你。 哇！ 咁嚴重啊！ 係啊，咁我就學識原來有烏蠅子呢樣嘢。係係係。咁係好嚴重下噶，因為嗰個地方嘅惡劣啦，同埋我諗啲烏蠅都冇見過咁多人，佢哋都湊熱鬧啫。咁又喺沙漠拍啦，又凍啦。同埋啊，劉總咧成日都笑我係，我係著最多衫，佢從影以嚟啦，從我係最多衫嘅一個女主角，著咗兩件嘅杏色， 哦，即係 杏色嗰啲 羊毛底衫， 羊毛底衫，係係，好凍啊，但係都係覺得好凍。 從前、現在、過去，了再不來，紅紅落葉長埋。天边的你。 好經典嘅作品啦，揾到有盧冠廷姊妹嘅呢一首《一生所愛》啊。咁啊，呢個《西遊記之月光寶盒》就未講完嘅。 係。 新聞之後繼續講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有一个做服务业的听众问萧叔叔，在收顾客钱的时候需要讲些什么呢？即譬如这里是要20元。通常英文我们会用一个 expression 就是 that will be, okay? 这里就将会是需要这么多钱的。That will be, 譬如 that will be $20, please. That will be £20, please. That will be 20. Or that is, 就是 that's.That's $20. That's 20. Okay? 大家可以練習啦。譬如 30, that's 30. That will be $30. That will be, okay? THATWILLBE. 或者 THAT is, that is, that's, 乜嘢 please. Okay? 今日講到呢度。Bye, bye.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從前現在過去了再不來。 有請今個星期嘅嘉賓。 大家好，我係朱茵。 紅紅落葉長埋塵土。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气飘泊在白云外。 几耐啊？喺留咗喺嗰度？ 三个月啦。 三个月啊！日日都系咁样同乌蝇食饭咁样啊？ 起码三个月。 哇！ 但嗰陣咧，嗰啲通訊係冇而家咁方便同埋咁好噶嘛？ 你講起通訊，我記得我好想打個電話俾我阿媽。 係啦，我就想問呢樣嘢。 我仲要敲啊製片個門，同佢講我要打電話翻屋企，咁佢就零零細細俾個位我打，淨係得佢間房可以通到外邊嘅接觸。我記得就係阿達哥，我又好多謝佢嘅，因為我係成日匿埋噶。成日收埋自己啦，因為啱啱 TVB 離開咗嘛，咁亦都又係一個大人嘅世界啦，即係真正另外又要講普通話啦，又唔叻啦自己，好多嘢都唔叻，咁點咧？咁啊成日唔拍戲嘅時候，我就留喺房度聽歌，聽好多歌，睇書，有漫畫又好，小説又好，我都係好多呢啲精神食糧嘅。 哦， 唯一敲我門叫我出去食飯嗰就係達哥。 哎呀！ 欣欣做咩啊你？我话冇啊好啊忙紧啊忙乜鬼啊出去食饭啦！我唔使啦大哥唔食啦，我请你食饭啊你出嚟啦唔好咁样拗，日日如是。 哎呀！ 即系佢系一个我好感激、好感恩嘅一个前辈。 大哥做呢个动作其实佢个目的系乜嘢啊？ 我谂佢真系睇到我 好 自我嘅人。 同埋亦都系一个即系咁嘅世界，佢觉得要照顾，佢唔系净系嗌我噶，个 point 唔系净系嗌我啊，佢系嗌晒武功开嗰啲人去噶。 系， 佢又中意请人食饭，又识锡人。我是第一次吃蒜羊肉是他教我咯，我好不吃啊，好臊啊！他話你點啦，砂糖啊，啲蒜啊咁樣，咁佢係一個即係好好嘅開心果，一個佢、一個啊嘉英哥，嘉英哥又係即係一個好好嘅前輩，好好嘅人。即係同你傾偈啊！其實佢好有學問嘅一個人，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好笑住同你，令到你好舒服。 佢會喺你面前唱歌， 嘉英哥應該同你可以有好多偈傾嘅喎，因為嘉英哥嗰個中文嗰個修養其實係好高㗎嘛。係 啊，佢好咁，我哋又不至於咁多時間相處。但係咧，我記得同佢相處嘅日子就係好開心嘅。即係呢幾位都係一啲我嘅人生嘅小天使，即係我朱茵嘅小天使。 Love. 鬼怪。 星爷合作过若干部戏啊，嗱，我哋而家都系觉得哇，星爷真系好劲。其实你觉得佢，譬如喺现场又好啦，或者喺现场嘅创作都好啦，佢劲喺边度咧？ 我谂佢当时嗱，而家我唔知啦，因为即系 佢都好老棒。 当时嘅佢系要扭得最好嗰、那个，佢要赢啊，系啊，即系佢唔要佢啲嘢落于俗套啦。一个俗嘅字唔系真系嗰个俗，而系佢系真系有心去扭啊。所以佢嘅拍攝現場係真係好嚴謹啊！而家講翻係好嚴謹， 即係會唔會係不斷拍好多 take 啊？諗一諗再練啊，再 係啊，佢係咁啊。 咁對演員嚟講，其實都幾辛苦嘅喎，係咪咧？即係譬如佢啲對手啊，佢自己當然都要求好高啦。咁但係咁你其他人要配合一齊拍， 好彩我係演藝畢業嘅咯，咁我咪可以多啲方案俾佢咯。 即係你可以同佢兩個猜到啲嘢出嚟， 會有嘅，即係多啲方案。如果你淨係聽佢嗰套咧，唔係唔得嘅，得嘅。咁但係你又要有翻啲自我嘅嘢，咁唔係佢做指下先字啊嘛，係我啊嘛，咁又係個主人上身咯，即係要有翻自己嘅嘢啦。咁但係又要配合咯，咁都 OK 嘅。但係就真係佢嘅現場唔係容易過嘅。 咁但係亦都係因為有呢啲咁嘅高手，先至出到經典咯。 係係， 即係講緊 其實真係嘅， 即係《西遊記》咁，大家而家一講都仲係， 我諗我睇幾萬次。 你翻內地拍戲都仲有好多人叫你指下先字 嘅，而家都係 嘅。係咁呢個戲嘅成功對你嘅演藝嘅事業有啲乜嘢嘅幫助啊，或者衝擊咧嚇？ 咁我好感激，其實當時佢哋嘅嚴謹都好多謝阿 Jeff， 佢就放鬆好多嘅。佢同阿星爺兩個好似係一個 balance 啊，即係佢兩個要 balance 咗，然後就出嚟處理一下，咁啊大家就即係演做磨演員噶。是真的，我都記得很多時候，譬如仲有黃一菲啦，都很辛苦的，大家都即係唔係容易過的但係出到嚟就係、是、正因為咁，咪有經典咯。 咁亦都即係奠定咗你喺成個影圈嘅。 係啊，到今我覺得到今時今日，大家仍然都係一嚟就指下先至咁叫我。係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多謝嘅，我多謝喺我人生每一個，無論係黑面、白面、魔鬼、天使，全部其實都係天使， 都係引領你嘅人， 都係引領我嘅人。 即係感動我聽到， 全部都係天使嚟。 同埋即係譬如你再聽翻，譬如華哥嗰張合同啦，即係呢啲，即係呢個世界，即係其實有一班咁好嘅要求好高。 或者某啲位置會企得好實嘅演員，咁先至會出到一部又一部嘅經典。 其實就算王晶都係一個當時都係一個非常之，佢應承你嘅嘢，佢唔會反口咯。 係。 即係呢個唔係容易做到的， 即係所以佢冇攞嗰段戲嚟做宣傳 嘅，即係一個好值得尊敬嘅一個戲行，即係一個前輩，一個公演戲劇嘅工作者，每一步都係。咁所以即係我你問我，我覺得點解我仍然今時今日我都仲有嗰道火，我繼續會拍戲，繼續會睇到好嘅劇本，一啲我想合作嘅，我繼續會做嘅原因都係喺呢一度，即係我覺得夢啊，嗰個夢工場呢樣嘢咧，係真係呢度先至俾到我， 一入咗去翻唔到出嚟， 翻唔到出嚟，所以唔係或者係事業咁簡單，我好幸運地，我可以將佢同我嘅興趣連結到，而冇因為呢樣嘢我而放過自己，即係人雲亦雲咁，就撈啦。我就係唔想，所以我對即係每個劇本每樣嘢，你見我都唔係多產嘅人嚟噶。 冇錯， 即係我就話，我都希望自己嘅嘢有翻一個水準咯。 人群內似未能夠找到我。常疑惑每日在变的故事，愿我能离开多共识的欢笑，愿我能寻得到一个他。在寻梦，害怕失败，谁来辅助我？怕再次孤独，独我唱歌，谁作孤卧？回头望过路人身边擦过。曾留下数段零碎的片段，愿未能从当初一切永不变，愿未能留多一丝记忆。随着大众的步伐，望人渐远，在寻梦，害怕失败，谁来辅助我？怕再次孤独，独我唱歌，谁作孤卧？ 咧，終於咧開始咧就係播一啲啊，即係阿朱茵嘅夫君嘅歌啦。 哦， 聽到啊， 嗰啲我哋簡稱哥哥啊， 係啦，就唔係秦沛啊，係黃貫中啊。啱啱聽完咧就 Beyond 啊，阿坡咧喺 Beyond 年代嘅每段路啊，話我其實好中意阿坡嘅歌嘅，係啊，我哋以下落嚟呢嚇大半小時咧，我 就會同大家享受坡哥。 系咪啊？我哋播啲轻滚啲先啦，嚟啦！哎哟，呢首紧要啊！呢首 咧，我觉得真系好阿坡噶，但系咧能够喺电视机睇到 佢 播呢首歌咧，我觉得佢感觉系好唔一样啊！ 哇！呢套电视剧啊，不经不觉过咗十年啦。 从开始那天跟着你一起，曾一起去飞，曾失去。 吹嘛喺个街度， 就是、邵美琪同埋阿陈豪 喺个系啊喺条街度有啲雨水嘛， 冇错，历在目，好似讲佢嗰段系打紧风啊，佢哋行出街，即系嗰啲啊年轻嘅疯狂咁样咯， 真系正所谓，唔好俾佢停啊！ 系啊，连呢个疯狂就要做呢件事啦。 系啦，既然啦，大家又吓依排睇紧奥运，支持港队咁热血，我哋一月冇俾佢停。演一哥，你喺度噶嘛？系嘛？ 喺度。 首歌我超喜歡的，早期的 Beyond， 歌名叫做《午夜流浪》，之前還有啊 《天與地》。 好啦，咁啊，聽聽新聞先啦，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有 Pogo。 睡眠做咩熄咗部冷气啊？ 细杰，而家潮流兴冇冷气机啊嘛，加上你又着晒背心咁，仲嗌热。 点似得你同两个仔泳池游水都着到成个潜水咁嘅碌啫？ 识咩啊你？咁先防晒噶嘛？ 今个星期我就系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酷热天气下嘅户外活动，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餐饮业点样可以做到循环经济。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禁止出海观鲸活动。保育海洋哺乳动物专家小组主席梁美贤， 将人为嘅资料减到最低，令到有时间空间唔好受惊，咁佢有机会咧搵到路出翻去。 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会长郑家泰， 完全禁鲸可唔可行咧？到执法嘅时候都系好多灰色地带。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黎奥运乒乓混双铜牌战，港队组合王振廷同埋杜海琴局数0-4不敌南韩组合林中芬、申宇彬，无缘奖牌。南韩组合比赛入局较快，第一局打出一段6-0，先赢11-5。第二局同第三局初段，双方比数咬紧，但系黄道佩嘅打法被对手压制，结果港队再输两局7-11。黄道佩在第四局一度落后0-4，虽然后来反先，但系未能够攞下呢一局。南韩组合追到10-10，丢时再赢14-12，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组合就以第四名完成赛事，仍然创造港队在混双的最佳成绩。王振廷在赛后形容对手攻势好凶，他和杜海琴一直想方法破解，尝试得分，但是对手调整的速度好快，令两人气势被压制。港队在巴黎奥运再增添两面奖牌，张家朗在男子个人花剑项目成功卫冕，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夺得铜牌，成为第一个在奥运卫冕的香港运动员。张家朗赛后形容是人生最美妙的时刻之一，更加因为港队花剑教练来自法国，令这次经历更加特别，亦都咁啱七月正值爸爸的生日，以金牌作为礼物。他又说在今次比赛前感觉状态一般，但是决心要以正面心态打好每场比赛，即使落败都要搏尽，最重要是相信自己，不要因为香港是一个好小的地方就放弃不去坚持。而何思培赛后说，在今届比赛能够感受到现场观众的支持，特别高兴，又说在决赛的成绩不及预期，而今届对手的实力比以往更强，要站上颁奖台并不容易。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上半年录得1040亿投资收入，期内港股投资由亏转盈，录得66亿的收益，去年同期是48亿的亏损，其他股票收益就按年跌1.4%到478亿，债券投资收益579亿，同去年上半年差不多。不过非港元资产外汇估值下调163亿，远多过去年同期的18亿，至于截至3月底为止的其他投资收益是80亿。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0669点，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480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3，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84，加元1.386，人民币7.252，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97.29美元，卖出2397.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今晚和听朝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主角郭炎，学界足球新星，因为队友意外身亡而放弃梦想，之后半推半就加入不可队，遇上7个各有问题的队友，一盘散沙，最终又可不可以克服各自的心魔，合作挑战全国大赛？ 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scare.com.hk 了解更多。 过去一年，香港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的宪制责任，落实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结合，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国安加好，在新气象下，政府善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全力推动经济，深化区域融合发展，积极招商引才，打造香港成为亚洲人才最宝盘，站稳国际舞台，完善创科生态，增强科研实力，培育本地科研人才，振兴旅游业，推动盛世经济，宣扬爱国爱港的价值观，支援青年发展，为民生做实事，政商民同心，香港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未来奠好稳健根基，齐心创建更繁盛，为香港的更美好善作善成。 今个夏天热到弹起，落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跑马， 打头阵有率先将流动直播室扩up到将军澳东港城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8月3日晏昼3点，有我哋嘅二台 DJ 新马跑马， 一众热力四射嘅二台 DJ， 到时仲会热情如火，为招募我是 DJ 作最后冲刺。 哇，爽啊！ 热到弹起，落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跑马。 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就继续咧，即系同大家播一下啲 Pogo 啦 吓。系啊 ，Pogo 大行动啊，今晚。 系梁飞，我想话咧，嗱，即系我同阿勤咧，即系已经即系不下无数次咧，就表达过我哋对阿 Pogo 嘅爱意啦。咁啊，一哥啊，即系譬如喺你呢个年代嘅人，对于譬如王冠中呢三日字，你哋会有啲咩睇法嘅咧？ 边位嚟噶咁？ 咁又唔会，但我估我哋嗰个年代，即系小弟呢个年代，未必好分得清。即係佢哋四位，即係 Beyond 四子，究竟佢哋邊個打邊個嘅？即係呢首歌係邊個主唱啊？即係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黃冠中先生有一首歌，我諗我係好早期已經認識㗎啦，就係因為嗰個汽水廣告嘛。 哦，就係咁簡單啦， 係咪起歌㗎？ 起歌。 哇，呢首好嘢，呢首。 诶，但系我做资料搜集嘅时候，我发现，咦，阿 Po 哥写嗰啲作曲填词嗰堆咧，其实都有啱我口味噶。 例如咧， 即系系咁听 Walk and Roll 系咪？ 系要听 Walk and Roll 啊！ 但系呢首都正嘅，呢首。 呢首正啊！ 真系年少无知啊，细个。 再兜，就算你继续兜，得一只手又怎可拍手？兜再兜，就算我继续兜，得一个口又怎可说否？怜悯，我虽是微尘呐喊，却惊动路人夜莺，厮守着凌晨，还我本性，心里嗌着这两个字。 需要啦， 就系咁简单。 我记得当日咧，我有同阿欣欣讲咧，我话即系比较喜欢你夫君咧一啲邪牌嘅一面咧，因为咧喺 Beyond 嘅阵中咧，阿波咧佢经常咧即系喺每一只碟入边咧就会摄一啲好 偏锋嘅嘢， 偏锋好邪牌嘅歌。呢首咧，我怀疑我未喺呢个电台播过 两个字噶系嘛？ 系冇错， 我好中意呢首歌， 這首就好好听。 呢首咧系好似唔知食咗啲咩， 系啊，迷幻派对。但我相信阿婆唔做呢啲嘢嘅。 呢首歌好好听嘅真系。 哇！呢首歌真系不得了啊！难得今晚我哋表扬阿婆哥，希望阿婆哥同阿欣欣听紧啦吓。Yeah。 这个忧郁晚上，魔鬼与黑暗中，伴着我看世界，给我千个妄想，多么痛楚。多么痛快，欲望快接近我，我要我懒路，我要你所爱，我要这世上一切幻觉，我要我愤怒，我要你所爱，富有与美丽一切尽接受。 让寂寞枯燥我，黑暗中我跌倒，多么痛楚，多么痛快，欲望快接近我，我要我懒惰，我要你所爱，我要这世上一切幻觉，我要我愤怒，我要你所爱，富有与美丽一切尽接受， 歌詞當中 give me more 係咩咧？俾啲咩我咧？ 係咪食翻紅黑紅紅黑啊？ 就係咁簡單。 佢想要一支啊嘛。 但係屬於 pop 好迷幻嘅作品咧，歌名叫做《妄想》。哇！好難得俾我哋一晚咧，逢咁多 band 生嘅嘢啊！ 听众会唔会走咗去噶？ 唔会嘅，波哥 好听啊！ 你曾确定我思念，未必是错，却欠了解。 Beyond 嘅年代啊。 系特别多 Pogo 噶。 系啦，歌名叫做《请将手放开》。咁啊，其实阿波有好多自己嘅 solo 嘅作品啦。咁啊，有啲歌咧真系要人大咗咧先至中意听。咁呢首咧应该系近年咧我自己最最最中意嘅一首歌啊。有感触添噶，我谂阿波写呢首歌嗰阵咧，都系有一点点嘅感受噶，因为人大咗啊。当人大咗咧，我哋望翻转头嘅时候咧，就会发现曾经或者系童年的你都一样天真可爱，只可惜咧我哋翻唔到转头啊。 从不知天高于地厚，渐学会很多困扰，也试过制度和自由，也许不再没有忧，或者不想再追究，我发觉这地球原来很大，但灵魂已经败坏。如用这歌爱意代表我，帮我为你加一点附和，假使可以全没隔阻，爱意代表我，爱意伴你不管福或祸，这样已是很足够。 首歌真系要原汁原味咁听啊！咁啊，属于Beyond 后期嘅作品，亦都系阿坡嘅 solo 啦，歌名叫做《十八》啊！哇，而家听真系好有 feel， 好有 feel 啊！ 同埋咧，你都觉得阿坡系大过咗啊？写呢首歌嘅时候，即系佢心态上面大过咗，即系冇以前嗰种愤怒摆咗落去。 妄想嗰啲兼咩兼咩嗰啲 啊？系啊系啊，冇错。 系啦，咁啊，我哋今晚点都要揾翻一啲咧，即系比较大家耳熟能详嘅歌。 其实我嗱讲真嘅，除咗妄想。Give me, give me more 之外咧，我覺得其他首首咧 都 係係嘅，即係大家都認識嘅。 呢首啦， 呢首可以話係啊，阿波啊，站老頭角嘅一首代表作。 佢之前都係唱嗰啲午夜流浪啊、Once Again 啊嗰啲咧，呢 首 大家識啦。 俘虜大家嘅心， 冇錯啊。一個笑咪一個， 呢首 仲記得喺個 MV 裏面。他们一身的造型 是啊我都不敢说他现在未必敢穿这些衣服 在那些苍翠的路上历遍了多少创伤在那张苍老的面上亦记载了风霜秋风秋雨的度日似青春少年时逼不得已的话说再见，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碎过多少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人静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孤色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 Beyond 啊，冲开一切嗰张大碟当中啊，摊开噶，记唔记得啊？ 系， 系啊，嗰、那个唱片封口系可以摊开四个洞喺度噶。 系啦，我哋亦都摊开咗个 MV 出嚟睇啊，真系一流啊！ 你仲用咗一位啊？ 冇， 一位前辈歌手嚟做个比喻添啊！ 唔好咁样，唉，自己知咪算啦。 好啦，咁啊 ，Pogo 同埋 Beyond 嘅大地啊， 系， 听晚再见啦。 好啦， 听晚仲有朱茵嘅访问啊， 好， 继续有黄太嘅访问啊，拜拜。